军装，扛起了革命的枪，我走上了革命的路，我仇恨记心上，我心为祖国生，手为祖国长，我一心为人民，我心中只有党。狂风暴雨我去顶，惊涛骇浪我去挡，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，我保卫祖国，建设祖国，战斗在光荣的岗位上。对准了反动派，对准了野心狼，我心中有敌情，我苦练着手中枪，我立场最坚定，斗出最顽强，我当个五号兵，我紧紧地跟着党。狂风暴雨我去顶，惊涛骇浪我去挡，做一个毛主席的好战士，我保卫祖国，建设祖国，战斗在光荣的岗位。